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3集。情神，这里下。病房外面，秦冉跟陆兆莹等人在走廊上等了20分钟，才看到程俊开门出来。秦冉看了一眼程俊，对方眉眼低着，看不出表情。陆兆莹忍不住问了， 你跟秦小冉外婆说了些什么秘密？这么神秘， 关键还说了这么长时间。程俊抬了抬眸，然后看了陆兆莹一眼，风轻云淡地开口道， 就随便聊了几句，走吧。 行吗？ 陆兆颖知道秦冉外婆好像是个眼狗，有点福气，就没有多说。秦冉偏头看着他，眉头微微拧着，不太相信程俊的敷衍。我外婆能跟人随便聊20分钟？就算她也是眼狗，也不会这样。 倒也不单纯，她让我看着你点，别再谋独闯祸。 程俊的手插进兜里，瞥他一眼，压低声音轻笑道， 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你外婆。 程俊这么有恃无恐，秦冉竟然觉得也许还真的有点可能。一行人就去了机场，7点的飞机，不晚点的话还能赶上今晚10点半 OST 战队的第一场比赛。几个人到达机场的时候已经6点了，江冬夜围了个围巾，早早的就等在了机场，看到秦冉这一行人连忙挥手， 俊爷，秦小姐，这里这里。 跟在程俊几人身后的程木石化了，他就说嘛，为什么今天一直没有看到江冬夜，原来这舔狗一直在这里等着呢。 秦小姐，俊爷，你们的身份证呢？我帮你们拿登机牌。 江冬夜把围巾取下来，就随意挂在脖子上，露出了下巴，笑得温和。 秦小姐，你背包重吗？我帮你背啊。 说着他就伸手试图要帮秦冉拿背包，秦冉侧了侧身直接避开，他背包里就装了一点东西，抬头瞥了江冬夜一眼，十分冷酷的拒绝，不重。说话时眉眼清冽， 怎么会不重的？ 江冬夜继续开口。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程俊看他一眼，江冬夜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，然后十分遗憾地看了一眼秦冉的小黑色背包。 好吧，看来是真不重。 他又拿着秦冉跟程俊的身份证去取登机牌，排队的人多，程俊就十分大方地把两人的身份证都给了江冬夜。江冬夜激动地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去取登机牌，没有这待遇的陆兆颖很无语，也想有这神仙级别待遇的程木也露出了心羡的表情。两人挺凄惨的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排队。程俊看着几个人走远，才低了低头， 其实你可以跟顾西池说说江冬夜的事，两人这样不是办法。 他都替这两个人累啊。秦冉卫衣的帽子还在头上，正低头看手机，闻言头也没抬。他俩还有其他恩怨？ 有一点点。 程俊眯了眯眼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， 你跟顾西池说清楚，他大概还是愿意见一见江冬夜的，毕竟被那么追他也很惨，总不能以后在哪都提心吊胆吧。江冬夜的执着你见到了。 哦，秦冉点点头，觉得挺有道理的。程俊看他似乎是松动了，才抬头挺满意的看了一眼江冬夜的方向。哎呀，这个人还真是挺烦的。飞机没有晚点，晚上9点不到就到达魔都。机场外有辆加长车在等着，一行人直接去体育中心看比赛，这个点还能赶上 OST 的第一场比赛。 票是杨飞直接给秦冉的，留了四张票，多了一个江冬叶。程木其实也挺想看的，游戏他也会玩，还比江冬叶厉害。可看了一眼江冬叶，还是选择了屈服，让江冬叶去了。 好兄弟。 江冬叶拍拍程木的肩膀，笑眯眯的，觉得程木挺上道。 回去我帮你约你女神吃饭。 程木突然精神了。 谢谢江少。 四个人到了体育中心，杨飞给秦冉留的依旧是第一排的位置，还是在最左边。现场大部分都是 OST 的粉丝，男粉女粉都有，火热程度甚至比得上一些歌手的演唱会现场，由此可以看出杨飞的热度。也不难解释，杨飞操作好，又是打出三张神牌的第一人，国内战队唯一一个活到国外的选手，国外都有他的粉丝，更别说国内了。 哇，第一次有第一排的待遇。 陆兆颖先是激动地跟秦冉说了好几句，才忍着振奋的心看比赛。冬季赛的八进四， OST 积分高，只需要跟两个队伍打，今天是跟国内某一战队互相残杀。星期天晚上七点跟 H 国的战队打，今天晚上的 OST 很低调，只拿了一次女娲牌。 OST 的一个主要拿攻击牌的队员燕中场失误。不过杨飞跟易继明的操作打国内队伍四打五不是很难，两个人都似乎打了鸡血一般秀操作。国内那个战队输得不惨，至少到最后还有牌是残血活着的。 燕今天状态不好。 燕在 OST 战队是新血液，风头挺高，几乎要超越易继明。陆兆颖皱了皱眉。 在演。 程俊全程风轻云淡地看完，淡淡地瞥陆兆颖一眼。演，俗称演员，游戏里故意使用一切手段让己方输掉的人。演员手段高的，一般人都看不出来。陆兆颖摸了摸耳钉，十分笃定。 不可能。 比赛落幕，秦冉也慢吞吞地站起来，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微微眯着眼睛，没说话。江冬叶全程昏昏欲睡地看完，等到散场，他才站起来。 秦小姐，慢点走，人多，别挤着你们。 江冬叶十分贴心地帮两人挡着人墙，不过他们最靠近舞台，也用不着挡，外围的人先走。秦冉扣上帽子，慢吞吞地跟在程俊身后。程俊也不管江冬叶开拓出的一条路，他就懒洋洋地靠着一排椅子站着，等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才不急不缓地开始走。努力想要表现自己的江冬叶有些失落。四个人都还没有吃饭，江冬叶已经订好了饭店，陆兆颖依依不舍，喃喃开口。 你们说还能不能碰到杨神他们？他们肯定也是要去吃夜宵吧。 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理会他。出口处，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停在马路对面。易继明一头黄发，他手里摇着战队的帽子，看到秦冉那一行人出来，眉飞色舞地喊道： 这里，秦山，这里，这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